但系耶稣再一次喺22节里边咧，耶稣再一次系咩咧？就系再话俾啲宗徒听，佢将会被交于人哋嘅手中，要杀佢，迫害佢。不过第三日佢就会复活。门徒虽然听咗，耶稣先后讲咗。之前讲过两次，阿多罗咧就第一次咧就都好醒咁话，哎唔好去啊咁吓，咁但系而家第三次听到咧，佢仍然咩好忧郁，所以人嘅改变系咪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咧？其实唔系，真系要修炼。中途跟咗耶稣咁耐时间，听咗耶稣讲咁多嘢，睇到耶稣所做嘅奇迹。意事、蒸饼等等，佢哋有甚至有参与添啊！见过埋耶稣显容，但系耶稣讲得好清楚，佢唔可以唔去面对呢个痛苦同十字架。系跟住再讲咧，佢哋仍然系咩？好忧郁，因为忧郁表示咩？表示嗰个信德仲喺度浮紧，同埋咧。佢仍然嗰个人性嗰个角度咧系好强，所以如果我哋发觉，乜我哋嘅信德咁啊，都唔使担心，我哋只要继续努力，系求天主加强你信德啦。 所以到你翻咗三个月咧就， 去多三个月唔够，去多三年差唔多吓，同埋啲问题就系真系要浸，呢啲嘢系要浸。我成日都觉得咧。信仰同人嗰个所谓生活嘅习惯咧，系相似嘅。一个人嘅生活习惯，你要慢慢培养，先至培养咗一个所谓好嘅品行、好嘅习惯。如果一个坏嘅习惯要改变咧，更需要更长嘅时间。同样，你信得唔系话，嗱，我话俾你听，耶稣点点点，你信啦咁。系呢度话信，但喺嗰个生命、嗰个生活里边。怎樣表達到信呢？其實真的是要一個慢慢去好像什麼去煎去燉去熬這樣慢慢來的。即我覺得雖然門徒這麼密切的經驗和耶穌都竟然他們這個人性是那個位置仍然保持得這麼強，那我們呢即有好彩有不好彩。好彩就是我們今天其實對聖經很多東西已經即教會話給我們聽，譬如說啊，原來約翰就係厄利亞啦，咁當時即係佢哋蒙查查啊嘛，係咪啊？嗰個時代，咁但係咧，我哋冇好似中途咁啊，同耶穌直接嘅經驗喎，我哋冇見到耶穌所謂顯聖容喎，啊，冇見過耶穌行奇蹟喎，咁當然咧，你話你信唔信個面都變成聖體，咁都一個奇蹟，咁你話信德嘅問題啫。但是經驗是不同，所以我們需要在生活裡面呢，就正如前面好像驅魔的事件一樣，需要祈禱啦，來到求天主加強我們的信德啦，需要可能守齋來到幫助我們去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好，就請老教友和後 他們來到葛法翁時，收殿税的人來到百多禄跟前說，你们的师傅不纳殿税吗？百多禄说：自然纳的。他一进到屋里，耶稣就先对他说：西门，你以为怎样？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丁税呢？向自己的儿子，或是向外人？百多禄说：向外人。耶稣对他说：所以儿子是免税的了，但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疑怪，你往海边里去垂钓，拿钓上来的第一条鱼，开了他的口，就会找到一块斯塔特，拿去交给他们，当作我和你的殿税。 15章啦，15、16、17、3章，我哋咪提到话百多禄嗰个特别嘅身份嘅角色喺度描写啦。嗱，呢一段咧就喺17章嘅好重要嘅一段，系就系讲及百多禄佢个角色，佢个身为教会领袖嘅一个身嗰、那个所谓使命或者话。 嗱，呢個係馬代咧，要喺呢一個環境裏邊咧，想講一樣嘢，想講出白多六佢嗰個使命，佢個角色。我哋好奇怪一樣嘢就係馬代咧，就冇記載到嗰個奇蹟嘅問題，就係白多六點樣釣魚，點樣喺個魚口裏邊揾到嘢，佢完全冇描寫。啊，其他咩可能有啊？五餅魚咪咯，係嘛？五個餅，兩條魚捉借咗，叫佢哋分，然後叫佢哋收集。但是这里没有的，他只一讲就讲出来。他想什么呢？他是马代想重视巴多禄和耶稣之间的一个对话，或者耶稣对巴多禄讲的这个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他说当他们来到葛法翁的时候，收电税的人来到巴多禄面前，你们的师傅收不收纳不纳电税呢？马代藉着巴德禄和其他人的对话，因为现在这个 收电税的人呢来到问巴德禄你的师父、啊、而不是那个人呢直接走问耶稣，喂，你给不给电税的，你来这里，就是不问这件事。那马德禄做什么呢？他说有个意义，有个动机，想指出一件事，教会领袖的职务呢，其中之一呢就是要什么，在实际需要的时候呢解释基督嗰个旨意，解释天主个旨意，同埋佢嘅权力，啊，即系话教会有权力去解释天主嘅说话，解释耶稣基督要做嘅事。咁对话里边咧，耶稣讲咩咧？讲出咗，佢话即系我哋应该要立嘅吓，就是自然要嘅，唔係巴多禄話，巴多禄答講個納税人話自然要嘅。佢入咗個名，耶穌就對佢話：西門，你認為點咧？咁即係呢個咁嘅説話問翻巴多禄嚇。佢嘅君王應該向邊個徵税啊？向兒子或者向西人呢個對話咧？巴多禄其實唔係好了解嘅。門徒所享有天主子女嘅自由呢一樣嘢，巴多禄唔係咁清楚嘅。教會一方面不是属于这个世上的任何势力、任何政党、而教会需要什么呢？同政府、同组织、同政党共存，需要作出一些调整。但是教会呢，就无论怎样都好，不属于地上各任何王国或者 各王的一个权力。所以就算要给要退让，亦都唔能够隶属于某种呢个势力，因为教会只系属于天主嘅，系属于耶稣基督嘅。喺呢度，巴多禄咧就代耶稣去答咗问话嘅人啦，所以巴多禄话：哦，自然要立嘅。所以咧，当佢入到屋里边咧，耶稣已经知道佢讲咗呢咁嘅说话咧，耶稣就对佢话：西门，你以为点啊？地上君王是向边个征收税呢？或者兵税呢？是他向自己的仔呢？还是向外邦人呢？巴多禄就很清楚地说，当然是向外人，没理由向自己的仔征收这些关税或者兵税。所以耶稣就知道了，对他说，所以儿子是免税。儿子是免税，那换言之应该入圣殿不用免税的，是吧？因为圣殿是属于天主的嘛。但是耶稣就说，但是为了避免人家结疑怪，好了，你去海边钓鱼，这条第一条鱼拿出来的时候，打到他口里面就找到一块斯塔迪，就是他的钱呢、你去交给他们，当作我和你的电税。天主愿意用一般或者特殊的方式使教会和世俗政权共存呢，是他自己的旨意。究竟教会应该完全独立吗？抑或大家合作啊？抑或是大家即是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或者是怎样呢？这个是没有法子即刻决定得到。所以前面就是说马窦要讲出呢，巴多禄身为中道之长，他有一个职责，就在实际需要的时候呢去解释天主的圣言，解释天主的旨意是什么。 咁所以喺教會角度裏邊咧，就係喺某個可能嘅範疇裏邊咧，教會甚至會同政府合作啊，譬如話建設和平啊、公義嘅啊呢啲事情咧，咁教會係會同呢個政府即係和政府合作。但係對於有啲情況咧，教會可能會反對某個政府。咁呢度呢一段咧，其實係唔係講出伯多祿佢自己個人嘅問題，而係講出佢嗰個角色啊，嗰個職務嘅問題。咁喺十五、十七章三章裏邊咧，分別咧喺三個段落裏邊講出咗呢個教宗，或者話今日我哋而家呢個時候講係教宗嗰個角色咧，或者佢嘅使命、佢嘅職務嘅嘢。咁然後咧，就十八章咧就係另外講另一樣嘢啦嚇。十八章係講咩？講係團體生活嘅訓導啦，係另一個段落。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為止。我哋就